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什么是永恒的呢？当然上帝是，只有三位一体真神是从永远一直到永远。我们也每个礼拜都承认说，荣耀归于圣父，归于圣子，并归于圣灵，起初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也必如此，世世无穷，阿们。上帝是从永远一直到永远的，但是上帝在哪里，他的话也在哪里。上帝的话也是永恒的，就像耶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马可福音13:24-37，耶稣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有天地之前就有上帝和他的话，然后上帝就是借着他的话来创造了天和地。比如说上帝借着他的话创造太阳、月亮和众星星，也给这些他们的光。上帝到现在也一直继续创造，比如说他也是借着他的话，借着福音，在我们罪人的心里面创造信心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。上帝也借着他的话保持这个信心。但是有一天上帝也会借着他的话把太阳、月亮和众星星的光取回。我们的经文说，在那些日子，那灾难以后，日头要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耶稣在我们的经文接下就说，不仅会这样，甚至天地要废去，但是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这一切要废去，但是上帝的话是永恒的，上帝的话有永恒的力量。今天是教会年最后主日，因此很适合今天我们谈世界最后的日子。我们刚才已经看了，那时候太阳、月亮、众星会失去他们的光，然后在26，耶稣就说，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、大力、大荣耀驾云降临，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、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。这个景象是很难想象，对不对？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但是将来有一天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不知道是今天或者10年后或者1000年之后，但是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有一天耶稣真的会这样荣耀地回来。一开始上帝借着他的话创造一切，他有一天也会结束这个世界，他有权柄能力创造天地，他也有权柄能力结束他，并且耶稣结束他的时候，他要荣耀地来，所有的人都会看见他。耶稣要来是为了审判活人死人，也带所有属于他的人进入永生。我现在想要换到我们的经文32，在32-37这段，耶稣首先强调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，接着耶稣就结论说，因为你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，所以我们要警醒。耶稣在这段4次讲警醒这个词，他最后一次讲是在37，他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。我现在要问我们如何警醒，我们如何准备好耶稣的来临呢？其实答案不是那么难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如果借着信心与他连接在一起的话，你就准备好。再说一遍， 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如果借着信心与耶稣连接的话，你就准备好。因此我们就要求主怜悯我们，一直保持我们在这个信心里面。上帝会如何做呢？他就是会借着他的道，借着他的话来做。这点我们应该很熟悉了，因为我常常强调这个，圣经也就常常强调这个。上帝借着他的话创造我们的信心，也借着他的话保持和坚固我们在这个信心里面。从我们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这个其实是理所当然的。耶稣在我们的经文说，天地要废去，但是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上帝的话是永恒的，所以当然他的话可以准备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堂，在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我也常常强调，我们常常听学习上帝的道是多么的重要。上帝永恒大能的话就是他的工具，用来坚固我们，一直保守我们警醒，准备好他的再来。我今天还是再次鼓励你们这样做。我知道做这个是不太容易的，那你们今天都来教会非常好，就继续固定来吧。在家里固定看圣经也许对你们是比较难的。我发现当你们差不多六个礼拜前还我那些圣经故事书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再借新的。所以你们都第一次借，但是第二次都没有借。那有可能你们已经有其他的方法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问为什么没有人借新的。也许你们已经有其他的书、其他的方法做。但是至少我听过几个人跟我分享说，培养这个习惯在家庭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。但是最好尽量每天，也许一个礼拜一次开始，反正尽量常常全家一起看。也个人也包括小孩子也可以做个人，每天在家里自己看圣经。其中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做，就是看下个主日的圣经经文，至少福音书经文。每个主日下礼拜的经文都是列在程序单的最后一页，都会说下个主日的经文是什么。那如果小孩子的中文没有那么好，你也可以念英文，让小孩子替全家念也可以。我知道这样做不是没有那么活泼的，但是是很简单，也是对你们礼拜天听这些经文、听正道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，也可以试试看。无论你们怎么做，我真希望你们可以固定，有这个跟上帝的话有接触的习惯。上帝就是借着他的话坚固你们，使你们警醒，加油吧。那为了警醒，我们就是要保持在上帝的道里面。另外，我们在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书信从有大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答案。这段经文首先所说的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差不多一样，在第二十节，有大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”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，借着上帝的道造就自己。接下来有大继续说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这里说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，这个祷告可以包括求主怜悯我们，保存在信心里面。接下来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，常常跟上帝的道有接触，就使我们保守在上帝的爱中。接着有大说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这段也可以翻译成期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。我们能进入永生，就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这个就是他的怜悯，他使我们进入永生。在他的怜悯里，上帝借着他的道使我们信耶稣，他也借着他的道保存我们在信心里面，也使我们警醒，准备好耶稣的来临。然后在上帝的怜悯里，他就使我们，就带我们进入永生。 我们现在继续看这段经文。犹大说，我们都在期待耶稣永生的怜悯。接着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期待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。第二十二节说，有些人存疑心，你们要怜悯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当我们在期待耶稣的来临的时候，除了常接触上帝的道之外，我们还要做什么呢？犹大说，我们要怜悯那些怀疑的人，我们要搭救仍在火中的人，我们也要怜悯很放胆地犯罪的人。我觉得这个整段是很有意思。犹大先说我们在等候上帝永生的怜悯，但是当我们在等候这个怜悯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怜悯其他的人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就是这样子，上帝一直怜悯我们，也还会怜悯我们。我们领受这个怜悯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怜悯分享我们周围的人，从我们家人开始，然后怜悯任何其他我们接触的人。他们都不配，我们关心他们，他们都是罪人。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孩子、你的父母，他们都是罪人，他们都不配你关心他们。但是你也是这样，你也是一个根本不配的罪人，但是上帝还是怜悯你。这个就是怜悯的意思，怜悯就是你爱、关心、帮助一个不配的人。上帝真的怜悯你，他为你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赎你的罪，然后他借着他的道使你信耶稣，也保存你在信心里，一直等到耶稣再来。上帝怜悯你，你现在就怜悯其他的人，怜悯不配的罪人，我们都是。那么在这个怜悯的管道中，从上帝到我们，然后从我们到别人，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上帝给我们的怜悯。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是罪人，我们就是常常不怎么怜悯别的人，我们主要是关心我们自己。我们也常常忽略看上帝的话，我们每天需要重新从上帝得到这个怜悯，得到赦免。我们自己需要，为了怜悯别人，我们也需要。那么上帝如何把他的怜悯、他的赦免、他的力量赐给我们呢？当然就是借着他的道、他的话赐给我们。我最后也就要跟你们多分享一下上帝的话。我想犹大也许想，当他告诉他的读者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怜悯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会开始担心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好，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上帝的怜悯、他的赦免、他的保守。因此犹大在下一句第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，特别是他如何会保守我们。犹大说，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、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、独一的上帝，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你还是一个罪人，常常不看上帝的话，也不怜悯别人，你的信心常常也是很软弱的。但是这段经文说，上帝会保守你不失脚，接着他的道，他会保守你在信心里面，也继续会赦免你的罪。上帝也会使你在审判日的时候无瑕无疵地 站在他荣耀之前。我们能够这样站着，是因为上帝借着洗礼给我们穿上耶稣的衣袍。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就是一个与耶稣的连接。耶稣是无瑕无疵的，借着信心上帝看你也是。现在因为这上帝对我们一切的怜悯，我们就一起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